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来自九零蔡依林带来的《看我七十二变》，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啊，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保持一个健康的身材，我们在应对年龄或者应对衰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在变身的过程啊。因为你的每一次保持的健康，你的每一次的自律和维持，都会让你看起来要比平时啊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于年龄的理解呢，看上去更年轻一点。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活力派依旧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 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哪那个哪哪那个那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

界的一端，头一剑发的激战，头一不懂的心软，头一阵雨雪飞战，可什么遗憾，望着是后裔的图案， 这是来自李荣浩所创作的一首非常独特的歌曲啊，叫做《后裔》啊。最近呢，李荣浩比较忙，前段时间出了新歌《纵横四海》，非常有这种浓郁的港风情怀在里面啊。而另外呢，还有就是啊，他呢也是彻底官宣了，那么将会再次加盟到《中国好声音》，也就是今年的这样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作为八位导师之一。哎，你没听错啊，在这次的这个《中国好声音》的阵容当中，是四位主导师加四位导师助理，所以一共是八位导师啊。前四位呢是这个主导师，而后四位的导师助理呢，也都是分别从好声音的舞台上走出来的这些成功的优秀的学员们啊。他们再次回来，可能用一些自己的经历，包括自己对于音乐方面的理解和创作，那么去帮助更多登上这个舞台希望大放异彩的这些选手们。我们共同来期待吧。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也已经开播十年了，那么李荣浩再次留在这个舞台上，也期待他能够给更多的学员们啊带来一些音乐方面的灵感和指导。 很想坠落，可惜地上挤满笑容，哪里有空， 天空像累了城市大行踪，在仰望都无动于衷，每朵乌云原来是什么颜色，为了谁而不重，我们可不可以 万物生破土而长，

My life told Muhammad that we hit fame. We be doing the deal, we get insane. Chaos all around, feel you reaching out.

井口浩太呢，就是负责让这些图标动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就能让直接明白啊，它是网球啊，它是跆拳道，还是它是滑板等等。那么这也是让东京成为了首次引入动态图标的奥运城市。所以呢，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找一找，东京奥运会关于这个动态图标的一个宣传片，很有意思。它在每一个图标当中跟随音乐的节奏剪辑，然后呢，能够非常动态又非常生动的为你还原出来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也要在节目当中强烈的啊推荐给你。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Even when the thunder and storm begins, I'll be standing strong like a tree in the wind. Nothing's gonna move this mountain or change my direction. I'm falling on the sky and I'm all alone. The courage that's inside's gonna break my fall. Nothing's gonna dim my light with it. Yeah.

要比有一起随命运好很尽情就好。 来临的小秘密，睡眠般的梦。 去完全，只需要那刹那永恒。世界怎么天涯加地，永远不可能摧毁我的节奏，因为我的帅透到脚趾头。Oh， 无论天黑我天亮，一亮够光芒，都不懂状况，准备一起看，都不懂状况，一起看。Oh， we get count， yes we get count。 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我为你自豪。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暴雨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谢谢那些无畏的身影， 我们用音乐一起加油，相信希望，风雨过后会有彩虹。 一颗种子点上一片森林，一个念头悄然改变命运，逆风飞行，从不轻言放弃，错心放离，因为有